月下的花儿都入梦，只有那夜来香吐露这份远方。我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这夜莺歌唱，更爱那花一般的梦，拥抱这夜来香，吻这夜来香。月下的花儿都入梦，只有那夜来香吐露这份远方。我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这夜莺歌唱，更爱那花一般的梦，拥抱这夜来香，吻这夜来香。夜来香，夜来香，夜来香。